以下是广告时间。即日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进入公众号页面回复北广购物四个字，即可获得由北京新闻广播联合北广购物为您提供的购物优惠券一张。领取后点击当日公众号带有北广购物图标的推文，即可进店享受比广播更加优惠的商品价格。快去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领取吧。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安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电台搭建好平台，开开匣子就听到，商品质量严格把关，信誉是第一条，货到付款送上家门，生活离不了啊！4000515151啊！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我是主持人小云。 大家好，我是李红。 哎，又到了我们两个搭档的特别节目的时间啊！相信双十一的特别节目给大家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那 对 双十二马上也要到来了。 哎，双十一的这个期间呢，各个平台的打折力度都真的是非常非常强，而且呢很多的听众也是参与到了我们北广生活时间的这个双十一的整个的抢购的过程当中，相信大家得到了不少的实惠。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依旧是延续了我们特别节目的风格，首先给大家带来特别实惠的组合。 哎，双十二呢就是要抢购好东西，尤其是到了年底的这段时间呀，大家呢在美食上的需求其实呢特别的多，对不对？ 到了年节了，对吧，这难免都要走亲访友，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给您带来的就是自己家里人吃非常合适的，招待亲朋好友也非常合适的天福号老北京风味的大礼包。 哎，说起这个天福号呢，其实在北广生活时间这个平台呀，在今年的这段时间特别受到大家的追捧。为什么呢？首先天福号做的熟食它的味儿确实是非常好，同时呢讲究这大品牌做的东西呢，一是这个味道好，刚才咱们已经说了，第二其实就是它的安全，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个品牌的这个名誉啊非常好， 对， 讲得出去，无论是在家里边请客，哎，我给你拿的是天福号的熟食，还是您出去送礼拿天福号的整个的大礼盒，都是非常非常的有面子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老北京风味的这么一个礼盒，它里边的样儿还是真不少，接下来就请小云给大家一一来说一下它有什么吧。 是的啊，首先还是天福号的特色啊，一道硬菜就是酱肘子， 哎 哎，精选肉满膘肥的猪肘子， 嗯， 拔净细毛反复清洗，再加上盐和各种香料哈， 嗯， 经过煮冲洗煮焖等等啊一系列的步骤变成汤汁啊，煮出来的肉呢皮厚而弹牙，皮下的胶质是让您吃的是满嘴流油，而且呢连皮带骨真的是越啃越香。 哎，第二样呢也是天福号的他们家的一个当家的菜品，叫做天福号的扒鸡。这个扒鸡呢在天福号的它的线下店啊卖的是特别特别的火，为什么呢？它做的特别入味儿，而且呢天福号这个扒鸡选的全是小鸡儿， 哎， 全是一斤来的这么一个小鸡儿，吃起来呢第一是它肉特别嫩，肉嫩的结果就是它特别入味儿，所以平常呢您像我这样呢在家里边喜欢喝两口的什么的，在家里边吃点这个扒鸡确实还是非常非常享受的。 是的， 那么第三样呢就是这个天福号也是很有名的啊，叫松仁小肚。 哎， 松仁小肚其实在咱们北京的这个各个的家里边，无论是过年过节呀大家一块吃饭啊，还是就是平常买点这下酒菜买点这个熟食，松仁小肚都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第一吃起来满嘴全是肉特别过瘾， 是 第二这松仁小肚这味儿啊还真不是别的肚能够替代的。那么第四样就是，哎，咱们得说说这个米粉肉。 哎， 米粉肉呢这个天福号啊他做这米粉肉，但是呢每次我去线下店买的时候呢 都找不着啊。为什么呢？全是一出锅就抢光了，而且他们家这米粉肉啊做的数量特别少。我还特意问了问，第一这米粉肉呢做出来耗功夫啊，第二呢是它不好保存， 是 啊，所以说今天我们这组合里边放入了这个天福号的米粉肉，您在这个过年过节的时候啊给它稍微热一热，直接端上桌就是一道横菜。 嗯， 那么第五样，哎，小云接着跟我们说他的红烧带鱼。 是的，哎，这红烧带鱼，这是这一次我们这个组合当中的新组合之一，这是天福号产品中的一道经典美味啊。 嗯， 精选是新鲜带鱼，传统的红烧工艺， 嗯， 外观呢就是看上去就是琥珀色， 哎， 滋味醇厚，骨酥肉嫩，香脆鲜甜。 嗯， 还有一个亮点， 你说 这个是特别的值得一提的，叉烧肉， 叉烧肉 加入了叉烧肉这个组合的成员。 哎，广式的叉烧肉呢，吃起来就是稍微带点甜不劲儿的那个味儿，而且呢有一种桂花的香气，也是天福号的招牌之一。 嗯， 另外呢，今天我们在这个组合里边还有这个豉香的鸭脯，这平常您就当小零食就吃就行了。 是的， 还有两道横菜，一道是四喜丸子，一道是这个笋烧金头巴脑， 哎， 特别适合冬天咱们在家里边热腾腾的啊，这一大桌子菜，这两道硬菜还是味道非常非常好的。 是的， 那么整个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这个组合吧。 嗯，酱肘子啊，一份是220克， 嗯， 就是 四两多， 然后天福扒鸡。这是一 斤多啊， 550克一只。对，带鱼也是4两啊，然后松仁小肚1斤， 嗯， 叉烧肉4两，米粉肉4两，豉香鸭脯4两啊，再给您送上4两的四喜丸子， 嗯， 送上4两的笋烧金头巴脑，这一共是9道菜。 嗯，这个呢全是咱们老北京风味，平常呢咱们在家里边自己吃的，更何况加了这个天福号老字号给您的工艺加持，在家里边吃一定是非常非常香的。以往呢在咱们北广生活时间的售价呢是299块钱，但是今天是双十二的特别节目， 嗯， 我和小云在这点给大家推荐双十二的特别节目，一定要有特别价格。 是， 所以您听好了，今天我们的特别价格还是非常非常实惠的。 没错啊，今天的双十二特别价格啊，直接降到263元每单，而且呢，如果说您下了2单或者更多，那每单呢都按254元去结算， 直接咱们减价，也不用您用什么优惠券了，也不用您什么返点折扣了。今天下2单254，1单263，反正您家里边人口多了，可以多买。买一点啊，无论是自己在家用，还是去外走亲访友，第一个老北京风味的这个天福号的大礼包还是非常非常合适的。如果您需要的话，赶快拨打我们的电话 400-015-5151，400-015-5151。 哎，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天福号的老北京风味的这个大礼包呢，其实啊，它还是挺好的。为什么呢？就是我自己家里边冰箱特别小，所以呢，平常啊，我不愿意买一大堆东西以后卤着这个冰箱里边，因为没地儿嘛。 是 这个，它每一袋全是真空包装，撕开真空包装以后，无论是您直接去吃，比如说这松仁小肚啊，还有叉烧肉什么的，咱们就直接能吃了。 嗯， 还是四喜丸子呀、米粉肉啊、红烧带鱼啊，咱们稍微给腾一下，热一下，微波炉也行，或者说直接上锅腾一下什么的，都行，很方便的同时，它还不用放在冰箱里边，因为什么呢？它里边第一没有防腐剂，第二是真空包装，所以不容易变质。您拿回家以后随便的就放在一个哎不太热的地方，就是能保持挺长的时间的。另外更何况今天的双十二的特别价格还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没错啊，今天双十二，首先我们给您介绍一下今天带来的这个天福号老北京风大礼包啊，再给您说一下这里面9个大肉的菜啊，主品有酱肘子，这是220克一份，将近半斤；天福扒鸡1斤多，550克足量啊；红烧带鱼4两一份；松仁小肚1斤的一份；叉烧肉的4两的一份啊；米粉肉也是4两一份；豉香鸭脯4两一份。再给您送上两个肉菜，是四喜丸子一份，也是200克；笋烧的金头巴脑一份，也是200克。 如果您想订购的话，赶快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是， 现在双十二的特别节目，在节目播出期间，您打进这个电话，我们是263块钱一单；如果2单的话，是每单254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电话 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